第四堂的护教系。 好，我们就开始。好，好，我们请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参加这一次的夏令会，在护教学专题里面一起来学习你宝贵真正真道，如何成为靠主恩典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仆人，忠心传讲主的话语，回答信仰问题。求主圣灵宝贵师继续引导我们的心，光照我们的心，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清楚认识我们应当如何尊主基督为圣，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为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主，我们恭敬交托每个心在主恩手中，这一切唯独靠主恩典，只为主荣耀。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圣灵，阿门。好，让我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画面啊。我们请看这个问题的真相，是，请大家看到看到我们画面哈，分享。那么，所以我们在上一讲里面说到这个，我们复习一下这个护教学的流程，如何传讲，如何分析证据。我们说到了这个护道学的这个主要学派，无论叫证据派、前提派或其他派、折中派，这些名称不是很恰当，因为证据派不是没有前提。那么前提派要如何使用证据？所以这只是强调说他们的特征，大家习惯用法可以了解，但是我明白问题的真相。那根据我们在上一堂所讲解的归回圣经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这个方法论。那么所谓的证据派认为说，大家都有一样的理性，理性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被这污染到不能明白这些证据，所以只要把证据罗列讲解清楚，提出强有力的证据，那么人们就悔改信耶稣啊，这是所谓的方法论。但是呢，这个证据派的前提的所谓的他们的假设是人的理性没有什么问题，要冷静客观分析证据都会信耶稣的。那前提派，所谓前提派所强调的说，人心已经败坏堕落，被魔鬼弄瞎心眼。如果你不指出这个核心关键问题的话，你怎么样的分析证据，对方即使承认你的证据是非常有道理的，无懈可击，可是他不会接受你的结论。那么，特别是像范泰尔 （Collins Fantier），他就提出了，他就说，讲耶稣复活证据，你看是的，的确很多这些一般福音派出的这些护教卫道的书籍，耶稣复活几大十大证据列出来。那范太说，如果对方说好，你说很有道理，那我相信在2000年前有一个名叫耶稣的人，他从死里复活了，但这如何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是我的救主呢？所以可见这个你光提出证据是不够的，特别是像这个。这些哲学上各种实证主义，他就说你这个证据不一定带出你的结论，所以这样说来，这个所谓前提派的这个范泰尔就说，所以你需要传讲圣经福音真理，以圣经的福音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来道成肉身拯救我们作为前提，然后你讲完这前提之后，再列出的证据，让他看见啊，的确，正如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第三节所说的，就是。这个论到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照肉身说他大卫，他是大卫的后裔；按照圣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证据是只能显明前提，证据不能去所谓逻辑证明前提。大家了解的意思，前提不是依靠证据的这个逻辑验算来得到确认，而是你必须先有真理的前提，才能做这个底下的这些逻辑运算。这是非常，你学数学就知道了，你没有公理，你不要讲底下的加减乘除运算了。这说明，所以这派来说，这个前提派强的重点是有意义的。那接触点就是说，所以证据派认为说，这个对方的理性、共同的文化背景啊，就是我们接触点。事实上不然，因为人心是被魔鬼弄瞎了心眼，所以他的理性，不信神的人的理性，跟重生得救人理性是不一样的。双方没有在理性上共同接触点，那只是因为双方都是人，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么重生得救是恢复了新造人神的形象， 那犯罪堕落、不肯悔改的人，他是死在罪中，他是破碎的，这个残缺的神的形象。所以你只有靠着圣灵大能，所以改变人心不是因着你的理性的推理证据，乃是圣灵大能，叫这一个瞎子的心灵瞎子眼睛打开，能看见这些证据和显明的救主耶稣基督，来悔改归向真光，在主的光中才必能见光。所以我们用了浪子的故事，路加福音十五章已经解释了，就是浪子他是他爸爸的儿子，可是他离析的爸爸要了家产到外面放荡啊，这个到最后落到这个根本忘记父亲，不理会父亲的，认为他自己一生就是靠自我为中心，偏行己路啊。你想正是我们堕落死在中的光景，直到那一天圣灵让他想起来了啊，我有爸爸，那我要起来悔改，向他承认我犯罪得罪他。所以圣灵的光照使用这些这个处境当中的证据，神的话语作为前提，带领人心悔改信靠耶稣。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说，信道，人会信，信 是因为听到道，神的话，这个 是信是从听来的，是吧？听到神的话，这个道就是要信，听到基督的话，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所以换句话说，真正的悔改得救是因着圣灵的大能界的圣道的传讲，不是依靠理性上的辩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说，我在你们当中定了主意。哥林多人很崇尚当时这个希腊哲学的智慧，但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不搞你们这些什么理性的这些辩论，我乃传讲耶稣就跟他定十字架，我说话不是用什么智慧逻辑分析的这个道理，乃是用圣灵的大能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看见真正悔改，我想我们传扬福音，看到对方人悔改，从我的经验里面看得出来，很少是经过理性辩论的，几乎一个都没有。完全是因为什么呢？圣灵大能让他清楚的福音。他如果在理性上就有一些误会我们可以给他解释，他就证据，就误解可以解释。但一定要以基督耶稣为中心来解释这些证据，要不然的话，对方他不会接受这个圣经所的结论。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问题真相。我们解释过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讲到说，神任凭他们这些罪人偏行己路，他们自以为是，不留住对神的认识，他们无知心昏暗，他们其实都知道神的。所以传扬福音护教不像你想那么困难，是说啊，我怎么样想尽办法用我三寸不烂之舌让对方承认有上帝存在，接下来他承认这个神就是耶稣，接下来这个问题在这儿，就是说其实他心里知道神，那是人，他是按照神形象造的，犯罪堕落远离神，这个浪子离开父家是背叛父亲离开父家，他知道他有爸爸，你不需要花时间跟浪子去证明说，哎，你有爸爸。假如我花一个小时的专题向你证明你有父亲，我有父亲，那这次大家叫做浪费时间。但是的确要借着证据的展示，以圣经的主题前作为前提，说明天父上帝创造你，你犯罪堕落远离他，死在最终，天父上帝耶稣就来拯救你，你需要悔改信靠耶稣，然后你就让他看见你今天所以这么多痛苦这些罪恶中的这些难受的事情，罪恶捆绑你自己知道，这都是因为你离开了天父。所以用这个前提来讲，而不是说，哦，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人间就有生老病病死这些痛苦，怎么办呢？解决超脱之道，哦，释迦牟尼说你就要把它全部当作是空的，四大皆空化，追求到一个没有欲望的这个状态，完全无欲，没有任何欲望，不管生老病，反正是什么都没有，到涅槃的境界的时候，如果你了解佛教佛学讲什么，那你就得到超脱了，进入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是他知道他承认人生的苦难，可是他不用圣经的前提来思想为什么人生这样苦难。好了，所以问题症结在于什么呢？回到圣经，如果你真是相信圣经的基督徒的话，你就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这等不信的人是被世界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耶稣福音光照他们。所以福音是上帝的大能，照进人心，改变人心，这个光 是上帝借着基督耶稣照进我们心里的，这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四五节六节所说的。 所以真的来说，传扬福音啊，带领人信耶稣，无论你是传福音、布道人，是回答信仰问题，那个总目标是要带领人信耶稣的，绝对不是以满足这个所谓理性的讨论为，那是次要，重要是对方有没有悔改信耶稣。你再会辩论，再会讲再棒，但对方没有信耶稣，没有悔改信耶稣，那没有达到果效，是不是？所以传扬福音，有人说我们是敲去叩门啊，看他愿不愿意开门啊。想尽办法，哎，我是谁谁谁，我是最好的福音推销员，希望你开门接受我所传的耶稣。对方那个门紧的关着不开，你任何办法都没有。是软化的心，用各种方法，友情什么布道，什么这个幸福小组啦，成功神学，哇，让他心软化，愿意来听一听你讲什么，愿意来信你耶稣，可以成功，可以快乐，可以幸福。那殊不知，这样人悔改信耶稣，信的是一个成功快乐的耶稣。就是说让他能成功快乐享受人生的耶稣，他根本没有真正明白福音的信仰，他没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他没有真正相信自己是彻底败坏堕落罪人，唯有靠主的恩典福音拯救他。所以今天那些挂名的基督徒，所以就说在教会里出入的这是叫拜子，他说我是信了宗教，我信耶稣有精神寄托，那是好事啊，那我就信吧，他没有真正的信，没有真正得救。凡真我主啊，主啊，能不能都进天国？主耶稣讲的，甚至连有些传福音是乱传福音的，说即使他传的可能是对的内容，主耶稣说，虽然到那日你们要说你们奉我名传道赶鬼行什么异能，但我不认识你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这些传道的人没有和主耶稣生命的连接，他在传一个宗教，传一个精神寄托的信念，再传一个文化。你听过叫文化基督教徒？他信基督教文化，可是不信耶稣基督是他唯一的救主。那么何况呢，这些世人呢，说信了耶稣，他是哦，信耶稣有饭吃，有好处，我来信，遭遇苦难之后不信了，所以十个人来教会参加布道会决志的后面，六个人从后门出去了，这是大家共同经验。所以连葛培理布道会，大家知道 Billy Graham 已经过世了。Billy Graham 牧师传福音可是20世纪最有名的人啊，他是强调人心可以做自己选择，所以他的布道会叫 decision， 就是抉择时刻。你想尽办法，大型的布道会，这个连续几个晚上密集的这个强烈的出击，有诗歌，有什么在运动场里，哇，这个在群众运动下啊，很多人走到台前决志接受耶稣，包括已经决志过不好吃，再继续走了。北里牧师布道会自己承认，所以多年来这些所谓在布道大会填决志单说信耶稣的人，到最后真正在教会里面信主耶稣，这个过基督生活的人数，讲真正信主耶稣过教会生活的寥寥无几，个位数的比例，这是他们自己承认的。所以这样说来，这个关键在于哪里呢？传福音不是在外面敲门，在他心门外敲门，有些人使用了这个。像你有听过什么4个属灵的定律啦，这些一些福音材料，叫小册叫你信耶稣这些材料，他到最后一个问就是就叫你现在全面讲完了几个4点哈，4个属灵定律了，然后就说你愿不愿意跟我祷告决志信耶稣，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做你救主。那对方说好，我愿意就跟你祷告，念完祷告词，然后你跟他说你从此不要再怀疑已经得救了。这种方式的所谓的决志信主，到最后留下来只有几%。那神是蛮有恩典的神，我们乱传福音、错传方法，神还是有他主权的拯救人，但这没有给我们任何借口，可以使我们继续用这些错误的方法去传福音。为什么我说在看到在你心外叩门，我们在主耶稣在那个没有信徒的门外面心外叩门这个讲法是不对的呢？因为第一个没有圣经根据。第二个错引圣经，启示录3:20说，看了我在门外叩门，如果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去到他那里面去，就是到他心里来，与他同住，与他一同坐席。那这句话是主耶稣向那个被盗的老底家教会说的，就是偏离主的道，以自己的金子啦，老底家出产金子啦，眼药膏摆了这个细麻布白衣，这是他们出产老几家三宝，他们哇以为荣，教会已经很大了，很不错，主耶稣啊，你去帮忙别的教会吧，就把主耶稣推到门外去了。这个教会没有主耶稣在教会里面， 主耶稣他来警告这个被盗教会在教会的门外敲门说看哪、啊、就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我要进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是讲相交团契的意思。相交姐妹，这个经文是讲一个对一个在被盗边缘的教会，这个警告不是对没有信主朋友发的。所以你说那个没有信主人，既然他被魔鬼弄瞎了心眼，他的里面是死人一个，死在罪过犯，死人怎么会起来开门，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呢？所以我这样劝告你，但是可能你听了不高兴啊。如果你以前是用这种方法传福音，你现在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做你救主？这是不对的，没有圣经根据，错引圣经。主耶稣进入我们心里拯救我们，我每一次都是破门而入，绝对不是你主耶稣敲门啊、我罪人。还有那幅画叫什么世界的光 Hunt 画的啊，门外的没有把手的这个乌鸦飞蜘蛛这个结网，这个门很久没有开了，主耶稣在晚上提着灯来敲门，这幅叫世界的光，这画名画反映出个错误的神学，错误的这个传福音方法。耶稣在罪人心门外叩门，这是没有圣经所任何根据的，因为死在里面的罪人他不会起来开门。主耶稣拯救我们都是破门而入，你以为是你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吗？是主耶稣这个圣灵大能他的话语破门而入。你看使徒保罗，他往大马色路上去，他哪里要信耶稣？他去逼迫耶稣的教会，逼迫耶稣的门徒。那主耶稣大光荣耀大光照他，把他从马上打下来了，他倒在地上，主啊你是谁？扫罗扫罗是逼迫我，主啊你是谁？请问是保罗自己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吗？还是主耶稣破门而入呢？你再想一想，若不是神恩典主权拯救，你是不会信耶稣的。为什么你会信别人不信？你比别人好吗？你打开心门他不打开。事实上我们死在罪恶过程中 中罪人，以佛所说二章一到三节所说，死在最终被撒旦弄瞎的心眼，顺服这个肉体的邪情私欲，走世界的道路，被撒旦被世界被这个罪性老我所辖制，这个人不会自己起来选择就是耶稣。所以重生得救人才会悔改信靠耶稣的，因为我们重生得救信靠耶稣不是因为出于人意，不是出于血气，不是情欲，乃是从神生，是神生我们。既然神生我们，就不是自己生自己，也绝对不是神人合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他做的，神恩独作。至少这是圣经真理，改教信仰所恢复的。你说我就是要认为是人自己选择，那就是求主怜悯你了。我作为一个主的仆人，忠心传讲圣经，我会告诉你，传扬福音不是你或主耶稣派你去敲门，看对方愿意打开心门。罪孽死在罪孽中败罪，不会起来看门，他躺在里面是尸体。结果主耶稣在拉萨路坟前大声喊着说：“拉萨路出来！”他先活过来了，他才有可能起来出来，对不对？所以讲到神的主权恩典，那我们学护教学卫道学是一样，你再用什么人的方法证据讲对方的心不改变的话没有用。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讲到，就是主耶稣说的另外一个拉撒路，他生前讨饭信耶稣的，那财主他的财主门口讨饭，财主好厌乐，他可能也 是犹太人，也是相信上帝，但是他就是名义上他真的不真正是信靠上帝，他信靠什么？自我享受，偏行己路，生活厌乐。当那一天拉撒路离开世界了，主耶稣把他接去了，把他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福。有一天财主也离开世界了，他到阴间去受，你记得这个主耶稣讲的吗？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所说这故事吗？财主到了阴间受苦啊，然后看见亚伯拉罕的怀里有这个拉撒路的享福，就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来给他沾点水解解他的渴，舌头火烫一样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要好好反省，生前怎么样放纵宴乐，你是好宴乐的财主。拉撒路虽然逃犯，他信靠主耶稣，信靠神，他现在在这里享福。财主知道自己是罪有应得，他就说：‘我主亚伯拉罕，那可不可以？我还有五个兄弟，求你派拉撒路回去世上，告诉他们，不要像我这样自我中心、犯罪多多、好宴乐，一直到这里来阴间受苦。’亚伯拉罕说：‘不用了。’”因为是没有用， 他们若要信神，要悔改信神，他们有圣经的神的话，就有摩西有先知说可以听。他们不听圣经神的话，就是再有多少人从此以后告诉他们，他们还是不信的。主耶稣讲这个故事里告诉例子，这个故事告诉什么呢？你再有多的神迹其实他还是不信的，因为他不信圣经。今天你不传讲圣经真理，福音不讲清楚，你搞这什么神医布道干嘛，就讲了一大堆理性证据，那没有用。最多换来，哦，这个信耶稣是有道理的，可是呢我再看看，我再等一等。好了，那我花这些时间解释，就是说，所以问题的真相不是在于你罗列证据是不是清楚是不是详细，让这个冷静的人他就会听懂，就会信耶稣。问题不在这，问题在他的心是被魔鬼弄瞎了心眼，他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只有圣灵大能透过神的话语才能破门而入拯救他。这是传福音的步道，所以传福音步道味道护教完全要靠神的恩典，神的主权，绝对不是依赖我很有学问的三寸不烂之舌，我懂很多知识，讲一大堆，那没有用的。好，所以在这里的话，我可以说做一个平息，就是说，明白问题真相之后，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第四讲，就是今天我们要在第四讲的集中来回答这个所谓这个常见的那六个问题。但我已经前面所分享，就是护教学这些议题，这些常见的问题，真正问题核心在哪里？两个极端，就是我们要避免。第一个就是说，哦，我们是完全就是讲耶稣的福音，不回答任何问题，要信就信，不信就算了。我的责任就是告诉你，把福音念给听一遍就结束了。这个是个极端，为什么呢？它不合圣经，因为我们的确是讲耶稣的福音，不打折扣，不加酱油，不掺水。但是彼得前书3:15就说很清楚了，你要常做准备，当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缘由的时候，他问的问题你要用温柔敬畏心按照圣经回答他的问题，是你需要回答，所以认为说不需要回答任何问题的，这个是错误的极端。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这个想尽办法我们回答你所有问题，看你还有没有问题啊，你问题全部搞清楚之后，哦，你再信耶稣，这也是另一个极端。有谁信耶稣是全部搞清楚的？你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全部搞清楚的？当然不可能，你的脑袋是有限的，对方是有限的，他的脑袋也是理性是有限，而且是犯罪的、堕落的。所以应该说是什么呢？他如果在理性上有什么障碍，一直绑着他、拦住他信耶稣，你只能靠着圣经，宣讲圣经真理神的话，然后来引用证据让他看清楚他这个理性的怀疑、理性的这个逃避是不需要、是错的。是拦阻他的这个烟雾弹，他就看他的心理真正问题，那么他悔改归向耶稣。当然，这是整个圣灵工作，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就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是我什么问题都要回答他才能信耶稣，或者一个问题都不答就让他信耶稣，这都不对。而是有的人真的是我有这个经验，一传福音把福音讲，他马上信了，没有问题。好，这就是我等候多年的福音，我今天就要信靠耶稣。那这个是神亲自做工，不是我还没回答任何问题，我只是把福音讲了一遍，他就信了。有的时候就碰到一些人，他是有些问题，我也碰过这样的实际的例子。但是圣灵会指教你说当说话，把那个他里面的核心障碍，圣灵大能用神的话把它瓦解了，他就行了。我讲一个例子，我以前在做神学生时代，在美国东部教会施工，那么教会办夏令会吧，总而言之就是这个特别的聚会了，大家来了。夏令会、冬令会，重演哇，那是事隔多年啊，但是我记忆犹新。总而言之，在这个营会里面，那么这位有位姐妹，她的先生信主，她的孩子信，她的妈妈信，她不信，她没信，她来教，她喜欢教会，她也劝别人信耶稣，可自己不信。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她会劝人信耶稣，她的家人都信，她不信，怎么会这样子呢？而且你还在继续劝别人信，我就在那个晚上营会的晚上休息的时候，我就约她到餐厅的哪里，我们谈一谈话。我说你为什么不信？前面我都说这些理由，你都信了，而且叫别人信，你的家人都信，那你叫别人信，自己不信。他说啊，我知道这个福音，这个圣经讲的都是好，都是对的，但我有一个问题过不了关。那我说什么问题？他说啊，信耶稣得永生，上天堂，这个我没有问题。可是那些坏蛋。坏的不得了，杀人放火在世界上，最后临死前他悔改信耶稣就得救上天堂。他做这么多罪恶， 害死多少人，结果他自己最后一秒钟悔改，心上天堂了，这个不公平啊！我意思言下之意，我不能信这不公平的上帝，怎么会这样子的接纳这个恶性的罪人？临死前只要悔改，说一声我悔改了，就得救上，上以前的账、前账全部免都赦免了。这样上帝他不能接受。那他因为听过很多人，他说很多人跟我传过福音，我就牧师跟我讲什么就怎么就是不能信。他告诉我，他坦白说这个是真言真言。那感谢神，圣灵带领我看出问题的核心呢。我就说，我就用反问句来问他，我说，这些人临死强盗，的确，十架主耶稣钉十旁边一个临死强盗临死悔改，主耶稣啊，求你纪念我，愿德国是求纪念我。耶稣说，今日同在乐园。那个临死强盗是真正得救，因为他真的悔改了。我是跟那个姐妹说了，我就说，如果这个临死强盗呢做了很多恶，然后最后临死前假装一下悔改了啊，上帝见他人心，我们可能不知道他是真是假，但上帝知道人心，他真的悔改了，上帝是赦免他的得救。他如果只嘴巴讲讲没有真心悔改，他还是不会得到赦免，因为上帝见他人心的。我们虽然不能看透人心，第一个你要知道，第二个就是说，我问你问题。如果当时我用的是，因为他有先生有小孩等等这些，我就不用这些例子。我就说，如果你有个弟弟，你很爱他，是你的家人，他大坏蛋做了个坏事，他在临死前，他来向主耶稣、向上帝，就是主耶稣拯救他，他悔改认罪了，他信了耶稣，他得拯救了，他上天堂。你能接受吗？他是说心爱的弟弟。他若假的悔改的时候，他真的悔改了，上帝接纳他。你接不接纳呢？他不讲话了。圣灵让他明白，他看他说吕弟兄，我明白了。其实那个核心在这里说，因为那些大坏蛋，就你说是希特勒或是你痛恨的那些坏人，他因为讨厌他，你恨他，所以他最后悔信耶稣，你不高兴了。那如果他是你心爱的人，虽然他是江洋大盗，是你的弟弟，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妻子，是你的儿女，所心爱的，你很痛心的爱的人，他会感谢你，你会感谢上帝。原因是你不爱这个罪人，所以你才会痛恨他，对不对？你不希望他悔改得救。如果你真的爱他，你希望他悔改得救，对不对？即使是最后一秒钟，真心悔改。他明白了，这个姐妹当天晚上立刻就带领他祷告悔改归向耶稣。所以这个结就是我说，所以讨论证据需不需要，需要，因为圣灵会引导你用神的话，用圣经来让他知道他这个问题的这个卡在哪里。所以我说回答信仰问题，护教卫道学是需要的，就能避免两个极端。那第二呢，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如何面对问题？其实你不要怕问题，我们不是主耶稣，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甚至很多软弱，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人家所有问题。生命29章29节说得很清楚，何况隐秘的事是属于主耶和华的，神的旨意，神所做的事是隐秘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解释，因为你不知道，不属于你。但唯有明显的事，注意明显的，就是启示。明显的是神界的普遍启示，明显就启示出来的，明显是 reveal 写明出来的。那神写在圣经里面，这个就记在律法书上一些的话，这个是神的特别启示，讲到圣经。唯有明显的是你们和你们子孙所要谨守遵行的。换句话说，我们跟圣经无关的事情，我根本不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也没办法回答，但是跟圣经有关的我一定要回答，是信仰问题。圣经涵盖所有神的子民，你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虽然不是讨论每个细节，可是总是给你的总原则真理。所以提摩太后书3:16-17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是足够的，能够装备你行各样的善事，可以回答你人生所有真正需要问的问题。所以我们只回答我们应该就是人生里面的这些问题，不要去回答那些 就是说你不能回答，而且圣经没有讲，圣经没有讲，我就说我不知道，我不是万事通，我知道是圣经告诉我，我就知道，我还要去传讲。好，那么这是我们，所以我不能回答所有信仰问题。你问那些问题，我也不能都回答你。但是如果是跟这个救恩真理，这个圣经所教导我回答，我一定会靠稳点，以温柔这个心回答你。求主帮助我做好准备，要我心里是尊主基督，耶稣为圣。我怀着荣耀基督的心来回答问题，我不是为了讨好你。可能听了这个专题之后，你很生气，那这就求主饶恕你，会饶恕我，让我们谦卑悔改。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讲。我们传圣经所说的福音，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当中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一切是以基督耶稣他十字架为中心来解释、来回答这些问题。好了，那么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一个人悔改归向耶稣是完全神圣大能借着神的话语的工作。通常我告诉学生或者讲到，常常使用所谓的金三角。那金三角当然从圣经来的，我没有时间细说，但是意思准则、处境、神态、心态。神的话告诉我们真理准则是什么，神的话也照亮我们的处境，让我们看清楚哦，处境的真相是什么。有时候你知道对方问的问题，其实这个是烟幕弹，那背后还有别的问题。所以，让我以前在大学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个同学就逼着我说：“你告诉我信耶稣怎么饭吃，没有的话就不用多说了。那”那常常有人捣蛋，就是叫你不要传福音，他就来闹事。你不要再传福音，你告诉我信耶稣怎么饭吃。那我要怎么回答呢？这处境他其实根本不是真的要信耶稣，对不对？那我就要回答说，我怎么有人说信耶稣可以给你饭吃，信耶稣不能给你饭。总而言之，信耶稣是给你生命真正需要的一切，他会给你饭吃的，他会给你生命真正需要的。所以碰到这些问题，你知道故意捣蛋的，你可以不回答，或者等到对方冷静的时候，就是你在就圣灵导你说当初的话。总而言之，处境他会问了一些问题，其实背后是有问题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如何去面对它。比方说那句有名的那种问题笑话，就是所谓笑话，就是说不行常常提出来这个老掉牙的这种诡辩论法，就是上帝能不能造一块他推不动的石头啊？这个问题就是他故意要捣蛋的，因为你无论回答是或者不是，你都答错，对不对？或者叫你问我，你有没有停止打你太太？那这个问题无论答是或否，我都错了，因为我没有打过我太太的话。你只问我有没有停止呢？所以有些问题是有设计、是有陷阱的。上帝能不能造一块他推不动的石头？第一个，没有个石头他推不动；第二个，他不会自己故意和自己的圣洁能力执意相反。那这个问题是诡辩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回答诡辩问题，也没有时间，也不要浪费时间。你看，不能真的引导人听归向主。每一个问题来问，如果是不是真心的话，你就要知道怎么样把它化解掉，因为他不真心要听你讲什么没有用。但他们真心要听，他是这个，就像我刚刚说那个姐妹说，我就是不能接受这个临时强盗悔改，我觉得不公平啊。那这个结在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面对他了。就在面对这个处境的时候，你要了解圣灵会带你透过圣经熟悉圣经。你就可以慢慢思想，他会问这个问题是背后会跟着什么问题，你大概会知道，就是圣灵带你就知道怎么回答。所以你回答的时候，你不要被对方的诡计慢慢拉拉拉陷到圈套去，最后你要解套，浪费很多时间。到最后呢，你跟他谈话时间过了，福音没有传到，反正那边一大堆辩论。好，所以处境，圣经让你看清处境，他的内心，他这个心，这颗心哈，发出这个问题，你要从这个问题来看他的心在想什么，处境。那所以这个金三角的分析会让你看他的心态。就圣经是准则，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有真理答案。处境让你看到底怎么回，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第三，也显他的心态如何。好，所以用了三个英文字表达这个金三角。第一个 intellectual， 他的理智上，他的知识，他在想什么，他头脑在转，在讲什么，在想什么，他的理性在干嘛。第二 ，social， 他跟人的关系。有人说他一辈子不要信耶稣，因为他的邻居是基督徒，欺负他，占他的车道，怎么，对他很坏。你碰过一些他，我怎么样都不要信耶稣，都不是因为耶稣没有道理，是因为这个基督徒太坏了。他如果去天堂，我绝对不要跟他去同一个天堂。 那基督徒的见证要思想要悔改了，这 social 的关系。那有人说我要信耶稣，因为我家人都信，都是好朋友，所以我就跟着信了。所以这些要注意了。第三个，最重要的他的心态，这些准则，所谓的理智上要知道的这个事情，想面对的难题，处境里面的这关系。有的人说，哎，我要信耶稣，因为我的女朋友说我不信耶稣，她不嫁给我，所以我就信吧。信了，当初是假信，随便信，后来求神怜悯，她还变成真信。无论如何，他心要清楚，知道这个心要知道自己是罪人，死在罪中。这个心知道需要耶稣来拯救他，这个知识就要是圣灵工作，他心里已经开始了。所以，当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这金三角，这是三合一的，其实是分不开的，是一体的三面。因为真正的准则真理可以争光，会照亮我们的处境，也照亮我们的心田。真正的回答我们处境的这个真实答案是真理。那真正的这个心，如果是悔改归正的心，被光照心，他能够看清楚准则，可以知道处境如何运用那个准则，所以这是一体的三面啊。那这个是，所以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就你要做前提分析的时候，第一步就他会问这个问题，你不要就是烟雾弹一来就开始进去搅和，就搞到里面出不来了。你要先靠住恩典四上祷告，他问这个问题，他出自什么样的他的道理，他那个邪恶的道理是什么？他的处境，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有基督徒欺负过他，还是因为他曾经被坏了？这种他看到强盗临死悔改，他不能接受。就你要了解处境，他的心到底是如何的心。好，所以这是分析问题的这个前面的预备，常做准备啊，always ready。接下来呢，实行步骤就是你要看清楚问题的真相背后的，我们说经过这金三角的分析：准则、处境、动机 （intellectual、social、personal）。然后好了，分一下前提，他会这样问，就像我刚刚举这个，我跟那个姐妹传福音的，她说她的结就是不公平，临死强盗悔改，做那么多坏事，最后一秒钟悔改就上天堂了，这不公平。这个前提是因为他以他的公义观点来看事情，但当他真的爱他的弟弟或爱他的这个所亲爱的人是个大强盗，最后临死悔改，他一定会接受他爱他，希望他悔改嘛，那这是。这个大罪人欺负过我，就希望他不要悔改，他不要去天堂，免得我跟他碰到一起。那这样的人，前提是他的心太狭窄，自我中心，自以为意，殊不知他自己跟那个临死强盗的罪性是一样的，都应当灭亡的。他强盗可能杀了几百个、几千个人，但我们可能在我们心里面，以前我们的恨杀了一些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不知道。恨人就是杀人，在心态上，当动作上是有结果是有区分，但是那个罪恶的本质，那个恨跟杀人是一样的。我没有比那强盗好，我如果不认识我自己的罪性是这样可怕这样的关系，我还会以为我比别人好，别人需要信耶稣，我不需要，我是个罪人，耶稣救了我。所以前提分析很重要，透过我刚刚说的金三角，然后你把证据整理一下，我就说了，如果你的弟弟是大坏蛋他心里怎么办？那这个如果他没有悔改，当然是就是假的，上帝知道他也不会得到赦免。他真的悔改了怎么办？就把这些证据排列一下，那然后就按着次序开始回答。这个是所谓回答这个信仰问题这个所要做的工作。护教学家花很多时间处理这些过去的2000年来一大堆的哲学科学的问题，其实也是这个步骤，只是护教学家他用的是大炮，他有这个。要熟悉圣经，用圣经所说的这个真理来，他处理，他会花很多时间，就去讲这些，比方说，你看奥古斯丁以来到这个路德、加尔文，他都很会回答问题或者中马廷、斯布珍这些，你看清教徒，他们整理很多问题，甚至把人会问的问题几乎通整理出来了。有这样的说，清教徒有一位叫巴克斯特 （Baxter）。他写了一本叫《指南》，基督徒指南，把所有从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会问的问题开始，一直到最后信主的人，他生活所面对一切，到他离开世界以前，全需要的这本书好厚啊，字又好小，清教徒类似这样的著作很多，所以这些护教学家、这些大师们，他们整理好。那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小兵他们是大将军，好了，那我们是小兵，小兵你知道，大将军有大炮、飞弹，可以去。美军太平洋反攻大炮炸把这个岛全部里面炸的这个，让敌军毫无还手之力。然后呢，你光炸完不够啊，你还需要派步兵登陆去， 用步枪去真枪实弹去征服去占领的岛，对不对？也可以说护教学家、牧者这些布道家是大炮啊，是。那我们是拿步拿枪的小兵，但是步兵要上去占领这个岛是很重要，所以还是要神要使用弟兄姐妹去做个人布道传扬福音，去卫道，去回答信仰问题，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不要轻看这步枪，还是很重要。这是穿戴全副军装啊，基督精兵前进。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这些啊，认清问题，前提分析，证据整理啊，按序回答，这是执行的步骤啊。所以我刚刚说，接下来是常见基本。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我不怕别人问任何问题，其实不是我是能够解答出答案，那是说我知道这个问题的背后只有个真正的问题，这个人的心他背逆神远离神，这个心问这些问题出来，其实我不要被这个散发出来的烟雾弹啊，这个心他所发出的问题，我要从这个问题啊，叫做反其道而行，从这里切入他的心。布道学就是卫道了，这个传扬福音，这叫攻心为上，当然靠着圣灵大能，将人所有心意夺回。虽然撒旦在他心中占据了很多坚固营垒，靠着福音大能，神的话语大能，那么真光可以扫出这黑暗，拆毁这些坚固的营垒，将人的心全部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因这个缘故呢，所以不要怕问题，其实问题没什么好怕的，我不能回答就不能，没有关系，我回去查考圣经，请教牧者，我好好祷告，我再来回答你。我不是要回答你每个，但是呢，如果我预备好了，我可以回答，我知道这是圣经的答案，我就会告诉你，这是我可以预备这样做的啊。好，那么所以首先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先把现在解题，好像你要写文章、作文、考试问答题，要先解题目，要搞对，题目搞错了，答他半天没有用啊。那还有时候呢，这个。对方发了一个问题好像很可怕的，其实他的根基是很脆弱，你只要从他根基上一问，他的根基垮，整个问题都垮啊。所以我刚刚说过的例子，在这个姐妹她是因为临时强盗回来，她不能接受，看来很大很光冕堂皇的理由，很公义，事实上呢，她是喜欢她所爱的，她不喜欢她不爱的，从这里一讲她就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原来是我不爱这临时强盗，原来如果是我的弟弟我会爱他啊。从这里感受到上帝的爱，他悔改了。所以这个真正问题不在于表面，在他心里的问题，所以要清楚心里问什么问题。那当然第一个你要了解他问题是否正确，我刚刚说过这个，再讲一遍，这个你有没有停止打你太太，这个问题我根本不要回答，就问错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打过太太。上帝能不能造一块他推动石头，第一个上帝没有一块任何石头推不动，第二他不会去造一个他跟自己相矛盾的事情，这个问题就是诡辩的就被解破了。所以问题第一个要问他的问题是否正确。圣经有很多例子，当神的使者显现的时候，耶和华军的元帅在约书亚面前出现，拿着刀出现，约书亚说，你是敌还是友，是帮助我们还是敌挡我们的，是敌人还是朋友，都不是，圣经我都不我不是 neither 我都不是，我是来做耶和华军的元帅的，我不是你的敌人来抵挡你，也不是那朋友帮助你，我是来领导你，我是主要军队元帅。哇，耶和华这个元帅，军队元帅出现了，赶快约书亚下拜。好，那这个耶和华军队元帅是旧约里面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显现，不然他因为天使不能拜的，所以他像这个耶和华军队元帅是，所以是指基督在旧约里面的。这个在道成肉身之前的彰显，这是唯一的这个解释，是不是？要不然约书亚不能拜他的。那么回到这个我们所常见的问题，所以真正的问题，他的心有问题，他的心被魔鬼，他的心眼。所以以下我举几个例证来说明怎么回答信仰问题。那么首先这里有六个是我常见的基本问题啊。那其实在神学院考我学生，就你们要期末考试就把这些问题回答出来，那么可以 open book 你回去准备，但是你要答出来，我看你怎么回答。你有没有照这个所谓的这个前提分析整理证据，然后这个按着次序回答，那这是一个训练啊，你也可以这样训练自己。比方说举个例子，没有信主他会提出他的反对看法，在他问题里面，是不是？好，我举一个常听到的问题啊， 科学已经证明圣经有误不可信，我相信科学，所以我不能接受基督教信仰。那对方的反对意见的前提思想是什么？你先分析前，他这样讲前，他说科学已经证明，好像科学是他的上帝的。那其实呢，他认为这个人认为，科学跟科学家研究的是中性的，是客观的，没有偏见，都是对的，没有预设立场。科学理论都是根据事实和证据证明来的，所以科学说是真理。圣经不是这样子，所以圣经有错。我信科学，所以不能信圣经。啊，这种类似的想法，可能你没有信主前你也这样想过。那问题是你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本身很有问题。科学真的是中性的、客观的吗？科学科学一直不断的改变理论，对不对？都是根据当时文化思想的这个思潮的思想主流的前提来解释科学研究的发展。所以下一代的这个推翻了上一代的这个旧理论，其实科学绝对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中性是客观的。以前这个大概60、70年代的时候，这个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这个著名的这个科学思想研究史的这个教授叫 Thomas Kuhn，他就写了本书，说明他研究科学的历史，发现科学都是当时有个主流主导的这个立场，然后呢不服这个立场都不会接受，然后到最后后来研究太多证据出来，发现这个主流已经过时之后，又翻新出来才会推翻的这个全面的这个主流。比方说牛顿力学领导了这么长时间，到了后来这个其他的这个学说，奥古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来之后，你说推翻或是更上一层楼。总而言之，就是科学理论是在不断的翻新的。所以，绝对科学他的这本书结论是说，Thomas Kuhn 说，科学绝对不是中性客观的。那达尔文进化论这么多破绽百出，可大家还是要拥护它，不放弃它。科学绝对不是客观和中性的。科学家对证据的解释是根据他的前提、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来思想所解释的。那么，所以呢，达尔文进化论许多问题矛盾讲过了。那这是唯物论的前提，唯物论的这个无神论思想家很容易接受。那基督徒或者说相信智慧设计的，而不一定是基督徒，相信智慧设计就认为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就检查出进化达尔文进化论很多的破绽。为什么这些唯物论科学家仍然执迷不悟呢？事实上是因为科学本身不是所谓世俗科学，不是中性的，不是客观的。你仔细看，历代的从来没有任何真正的科学事实和圣经所说的相反违背，没有任何真实证据。科学假说理论是有，跟圣经说相反，圣经说上帝创造，但所发现的证据没有一处是跟上帝的这个创造，跟圣经所说的任何违背的。当然，各式各样的科学理论方法是有不同的解释，是跟圣经真理相违背的。天主教中世纪说这个地球是中心，太阳绕地球，这天主教错误，圣经没有这样说。其实我没有时间解释，我可以提出很多证据来。以赛亚书40章说到，上帝坐在地球大圈之上，the great circle of the earth，这表示圣经已经告诉你，地球是一个 great circle，是个大的圆圈呢、啊。所以我反而要说，圣经反而已经指示了，虽然圣经不是科学教科书，已经告诉你这个地球是圆的。好了，那就是当然，有机会再细谈这些。所以圣经所说的，绝对没有跟任何科学的这个所谓的事实证据任何相反，从来没有。那只是些假说理论跟圣经说的相反，那这是明显是不信神的科学家所说的。所以你千万不要相信科学万能，这是科学主义，不是真正科学。那要相信那个创造万有、掌管万事万物、安排定律的这个伟大的上帝，就圣经所启示的救主耶稣基督。许多杰出科学家，你算诺贝尔奖得主，大多都是信耶稣的。从早期教这个早期科学开始发展的这个16、17世纪，牛顿啊、林奈啊、什么开普勒这些科学家的开山祖师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接受主耶稣做他们个人救，他们信靠耶稣。真正科学不会拦阻认识上帝，真正科学反而让你看见造物主的奇妙伟大。好，我是这样回答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方式，前提分析、整理证据，然后就这个按着次序表达出来。接下来呢，我们看这，我请大家先再上一堂预习的这6个问题哈。第一个，那些你怎么回答？通常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的结局如何？ 那首先想他问你这个问题了，那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的思想这样，就下地狱的话，啊，那么中国福音是，这个1807年马礼逊传到这个澳门到广州进来，那之前的中国人通通是灭亡的吗？啊，我的祖先啊，或者我父母亲，他们都没有听过有人跟他传过耶稣，他们就下地狱，他没有听过福音的机会，这样上帝他们下地狱，这公平吗？啊，这是背后的动机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基督徒自己有这个问题。啊，我来替慕道友问，其实他自己问题，他自己心里觉得他也很难接受，那就表示说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是要被夺回，还没有真的悔改归向真的耶。回想耶稣，按照圣经来思想，你总是要按圣经的前提来思想，一加一等于二数学前提，我总要用一加一等于二来思想我的加减乘除，对不对？我不能说有人说一加一等于五，诶，一加一等于五，或是七进位不是十进位，我用这个来看一加一等于二算术十进位，我就觉得，诶，有疑问，那我为什么要用七进位，或者说用这个？一加一等于五来做数学呢，我做不下去，一定是错误百出的。所以我要搞清楚我到底信的是。所以基督徒落在试探就是，哎，我忘了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神的话，圣经是真理，我按圣经来思想。虽然我的头脑觉得有些难关，有些好像矛盾，但是圣经说就是神说，是免得蛇来试探，魔鬼是在夏娃。上帝对你不公平啊，为什么只能不能吃那一棵树的果子？为什么不许吃所有树上果子？他混乱夏娃的心，是撒旦的试探。他试探耶稣也是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可以把这些变成饼，这是很逻辑的推理，对不对？但是耶稣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他用神的话来回答。你要小心了，撒旦还扭曲神的话来试探耶稣了。基督徒真的是要好好读主的话语、圣经，效法主耶稣基督，按照正义解释圣经，正义运用圣经，你才能回答信仰问题，免得对方一问，哎呀。我答不出来，我的信心低落，我开始怀疑我所信的，这就表示你根本没有清楚你所信的是什么。记住保罗说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直到那日。所以，亲爱的姐妹，那这一题你会怎么回答？那么我时间关系，我是简单回答的重点，给你听好，给你参考，也欢迎提供我改进意见。那么。那些未听过福音的人，基督耶稣跟他们结局如何？答案是：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他鉴察人心，他给我们的刑罚最后审判。啊，叫做一人因信在基督得永生；要恶人这个即使挂名的这些嘴巴说信的没有真信的人，他们就复活进入永刑里面。神是公义的，是慈爱的，神是公义，这个你不用担心，这是大前提，神是公义的。第二呢？如果没有从来就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他不会因为没有听过耶稣基督而被定罪，因为他没有听过啊。那罗马书二章告诉我们说，他将这样的人没有听过耶稣，我们就是中国的孔子吧？啊，中国的孔子他没有听过耶稣，那他怎么样被审判就是什么？他是按照这个所谓良心是非之间公用。罗马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这个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没有听过摩西启示外邦人，他们因着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心，就是自己就是所谓是非之心的良心，就是就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表示上帝将律法的功用刻在人心里，是所谓良心。那上帝审判就按这个的良心来受审判，不是按照你自己降低标准麻痹的良心，大家都做平等，而是按照那真正的良心的。你的心是原来这个律法的功用啊，你压抑它，你抹杀它是因为，但是你不能压抑，所以这个强盗在午夜梦回想，哎，我做了错事，这个人没有办法彻底压抑他的良心，所以换句话说，是按照他的是非之心，他心里知道了来受审判，那这是公义的。那每一个受造物，圣经告诉我们，包括罗马书第一章讲，他都知道上帝的存在。是的，所以他知道神。但如果他不荣耀神，不以他为神，去拜偶像，无自寻昏难的，自以为没有神，自己偏心几路，犯罪堕落，上帝任凭他这样下去，他要为他所做的这个后果受到审判，这才是公义的，是不是？所以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若不信靠耶稣基督， 没有人会得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救，他是唯一的道路，回到父神那里去。所以已经听过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是按照他对福音是否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受审判。约翰福音十二章说，耶稣说到末日我不审判，我的道审判你。听过耶稣福音不信的人，那他遭到公义的刑罚，这个没有话说。没有听过耶稣福音的人，不会因为没有听过耶稣福音而下地狱，而是按他的良心私分受审判。好，那现在问题在这里，那孔子到底得救没有？那就看孔子的是非之心良心能不能通过审判咯。那其实问到这里我就说了啊，其实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已经先传福音给你了，所以你才提的问题，对不对？那你已经听到福音了，你不要为别人担忧，你不要为孔子担忧，他们我马上交给上帝，上帝会很公义对待他们。那你听到福音了，现在是你如果不信耶稣的话，你要为这个结果的选择灭亡。所以不要先管别人，先管你自己吧。啊，这是我传福音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就发现这个问题什么呢？从他问的问题好像丢了个炸弹给我，事实上我是他的心里冒出这个问题之后，我就顺着这个重新切入。所以步道信仰问题回答一定要切入他的心，在外面那打转，在人心的外面打转呢，什么知识情感一直绕来没有用，要攻心为上，就上帝福音大能借着圣灵神的话语可以改变人心，扭转人心。好，这是我是这样回答这一题的。所以你不要替别人担忧，不要替古人担忧，你为你自己担忧，因为已经听到耶稣的福音。好了，那接下来你可能问我说，那到底孔子有没有可能得救呢？答案是告诉你，没有人可以靠自己良心通过得救，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嘛。他不信耶稣，那你问我孔子有没有得救？他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那他有没有期盼这个亚当夏娃以来人类就知道要有救？他有没有期盼？他说的是很好的这个孔夫子的哲学道德规范伦理统，但他的心有没有犯过罪？他有没有悔改向上帝悔改？他的心如何？上帝鉴察，所以我把孔子交给上帝了。但是我们能说的是，如果今天任何人没有听到耶稣的福音，他靠了自己的良心要受审判，请问有谁能通过呢？所以保罗的罗马书三章讲得很清楚，三章二十节。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经得起上帝的这公义审判，按照自己的良心是个事情，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神的荣耀。好，这个问题我就答到这里，你不需要回答太多。讲到孔夫子就够了，我不会说孔夫子，我不会告诉对方说孔夫子一定没有得救或者一定得救。我要跟他说，你要好好读圣经，你会明白。关键是就是你现在听到福音，你要信耶稣。我的回答绝对不要扭曲圣经来讨好对方。孔夫子得救没有？如果按照罗马书三章来看，他，我只能说把他交到上帝手中了。那有没有可能得救？答案是，人靠着自己的良心，罪人靠着自己是非之心，没有可能得救。这就为什么需要传福音。如果没有听过耶稣福音的，也有可能有得救的话，那何必一定要传福音呢？没有传福音的那个迫切需要，就是因为没有听到耶稣福音会死在黑暗里，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好，这是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的哈。那有些问题类，所以你看这个类似的问题就这样。我们再看第二题。耶稣基督是唯一回到神那里去道路吗？有别的宗教不是 也要叫人确认为善，是不是也可以得救回到神那里去呢？那圣经答案很清楚的。那你要问他的是，其实前期分析他的心态，他会认为说，只有此家别无分号，这不是太独霸了？他的意思其实在问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说，真正的问题在于，不论你是否相信哪一个宗教，关键在于你有没有相信真理，真理是真理本身。你不能说条条道路通罗马，条条道路通真理，有些路是死亡之路，回到真理，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回到父神面前只有一条路，所以只有这条路，我当然说是唯一的道路，是在这里。你比较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所讲的，基本差异太大，只有基督耶稣福音，他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只有耶稣就是讲到是神是三一真神，这个耶稣就死架救赎，这没有其他任何宗教能够把圣经这么整全的福音讲出来。有一些是模仿的，有一些是假钞，很像真钞。但是你看核心信息，佛教、这个道教、什么印度教、这个回教，都跟基督耶稣福音相差甚远。 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答案，也不是人云亦云所说，是圣经清楚指明的。那人的意见不能决定自然律，这个物理科学定律。同样，真理的本身排斥一些非真理。耶稣说他就是真理唯一的道路。你说你不信的话，那你认为他是谁呢？所以绝对不是得救道路殊途同归，没有这种事，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唯一的拯救。所以，请你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自己他所见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好，那这样我就把这个问题回答了，就是说你是说那为什么其他宗教不能得救？因为真理本身就排斥一切的非真理，这个把他的心里的结就打掉了。所以这个是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回答。那么第三题也常有人问的是，为什么好人遭祸，无辜者受害呢？特别是在也是60、70年代，这个犹太教拉比叫做 Kushner，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When Bad Thing Happen to Good People。 他是犹太教拉比，他熟悉旧约圣经。他有一个儿子得了不治之症过世了，是没办法治的病死了。他很难受，他在挣扎，上帝是全能的，他可以医治我儿子，让他活下来。他为什么不让他活下来？上帝是不是全爱的呢？他去爱的话，他应该会医治。我都这么爱我，他难道不会爱我的义务儿子吗？为什么他让我儿子死掉？他是全能的呢，还是他是全爱的？他就在挣扎了。如果相信上帝是全爱的话，我不能接受他不医治我的儿子。我相信他上帝是全能的话，我不能否认他有能力会可以医治我的。他事实上是没有医治我的，让他死。所以他答案说，我落在这个两难之间，是要相信上帝是全能的，他却不医治我的儿子。我要相信他是全爱的，他想医治，可是就办不到，就是让我儿子死了。我到底要选哪一个呢？他的答案最后说，我还是宁愿相信上帝是全爱的，他大概能力有所不及，所以他没有医治我的儿子。那这是什么话？这连犹太教信仰都不能接受，这样的现代的一个拉比讲。所以这种挣扎是魔鬼的诡计。这个拉比他不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他卡死在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全能的，也是全爱的。约伯记就已经回答了，是不是？他难道不知道约伯记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舍命死教，就彰显他的爱了，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彰显他是全能的主。所以我信的主耶稣基督既是全能的，又是全爱的。那你说为什么那个父亲的孩子就死了呢？是因为他的美意，万事为他效力。为什么约伯生那么多病，那么痛苦呢？他的美意要使约伯更加认识他。所以我们只能说，神要万事为他效力，就爱神得益处，按他旨意被召人。好，通常我们是这样回答这样的问题给你参考。那么第四题，我们看第四题。那这个问题当然有很多可以思想，我只把这前提思想先分析一下，然后这个次序排列，你可以顺从圣灵带你的当时处境里面，针对 对方的心来说话，就不需要讲每一个细节了。如果你有什么答案，你觉得可以跟我参考，你想继续讨论，你可以跟我联系啊。好，最后我告诉你这些电邮联系的方法。那么第四题，怎么可能有神迹发生呢？这个问题先分析了。因为你活在这个现代或现代唯物论啊或无神论的背景之下，你不相信有神迹，所以你认为神迹没有可能发生。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你的前提是唯物论，还是真正相信神是超自然的伟大的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掌管的世界。那真正问题是神存在吧？如果有神当然有神迹，对不对？没有神就没有神迹，这个根本不是问题。就是其实怎么有可能神迹发生，你先否认上帝存在，这是你的烟幕弹。你的前提是因为没有神，那你怎么知道你答案是对的呢？圣经说世界的存在显明创造主上帝存在。你看那个房子已经有设计师，对不对？这本书已经有作者，你怎么会说这个世界这么奇妙的这个创造，比一本书还百科全书还丰富？那没有一个作者，没有个创造主，这是你的偏见，这是你被罪弄瞎心眼。当然讲话要温和一点，所以我们不做哲学的辩论，我们只能说，因为你不认识耶稣基督，拒绝耶稣，所以你不知道这个答案。你 你认识耶稣基督是真神，你就知道你的生命生活充满了神迹，神在掌管带你生命的每一天。那什么叫科？那是科学方法否认神存在吗？没有，我已经解释过，科学方法只是来有限定的范围做重复实验，上帝不在你科学实验的范围之内，科学不能证明上帝存在，科学是显明上帝存在。我一再讲显明哈，因为证明是逻辑理性推理，显明是前提透过证据彰显出来。你的前提如果是唯物论理性主义，你已经否认上帝存在，这个问题就不用问了嘛，是不是？你需要悔改，你认识耶稣，你就有答案。所以每一个问题要记住了，都要带回到耶稣啊，一定要讲到耶稣，因为你没讲到耶稣，等于是只是回答问题，而没有回到真正的核心。所以每一个问题他都问了之后，你就一定要记住回答答案，最后要归回到主耶稣他的十字架救恩上。那最后还有两题啊，那圣经不是充满错误吗？这个问题就是已经假设圣经有错，事实上乱讲，2000年来了。圣经没有任何人指出的真正的矛盾，没有，只有表面上你看来有矛盾啊，不懂圣经任何的矛盾，懂圣经研究圣经发现有些经文是难解的，但是没有任何有真实的矛盾的地方啊。再者你说圣经不是充满错误，如果对方问的话啊，那请你告诉我圣经有什么错误啊，我可以告诉你99%人说不出圣经有什么错误，都是道听途说的啊，什么方舟子打假这些网站，他根本不懂圣经，乱讲圣经都没有好好读，才会有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所以，如果真的对方问出圣经一个经文的问题，他是读圣经，问出这个怎么解释？你想一想，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说给我点时间，你不需要感到难过，我不是万事通，我有不能回答的地方，但是呢，我可以替你去找答案，我可以请教我们牧师，因为其实所有问的问题，2000年都问过了。我们在回答的时候，不要取笑对方，让他看见这个问题本身不是问题。那个无神论、唯物论前提和结论才是核心问题，引导这个来归向耶稣基督。好，那时间关系，我讲最后一题：基督徒的经验只是心理作用吧，罢了吧？你怎么知道你只是在心理作用？你怎么知道你现在真的可能在做场梦啊？你要了解，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你不信耶稣也是一个心理作用吧？这样子反而回去的话就不需要讨论。你永远是说基督徒的经验是心理作用，那你的非基督徒经验才是心理作用的可能啊。答案关键是你要区分什么叫心理现象，什么叫做心理作用。那悔改信主的经历会有人痛哭，有人流泪的，会有些心理现象出现，但是你不是从现象看本质，你要从本质看现象。那心理学不能完全解释，它只能解释现象，不能解释本质。悔改信主是真正原因，带出来这样痛哭流涕，或是这是心理的这个现象是结果，不要本末倒置。每个基督徒都有悔改的经验，真实悔改的经验，那可能每个人不一样，但是问题是核心是重要是，有人信耶稣没有流眼泪，有人流眼泪，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不是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有基督耶稣在他心里做主，这是关键事情。人生所有任何的经验都有可能被人家归纳说，这是你的心理作用罢了。关键在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经历上主观的经验有没有客观事实证据。有人说他信鸭蛋啊，鸭蛋教，有人说他这个球，我信这个球是神明，那是你自己要偏心己路，任意妄为是你的事。那你不能说我信耶稣是假的，因为我的耶稣是真实，是圣经所启示的，是在这个历史上有证据的，耶稣道成肉身，舍命十字架，复活升天。所以我们有客观事实所带出来这样子的这个经历上的这个就不是所一般所谓纯粹心理作用，不是这样。基督徒的经验不是自我催眠，那是根据客观事实证据。信心是根据信仰的真实的，信是所望之事实底，未见之事确据。好，所以圣经完全可靠无误，你找不出圣经任何错误来。基督死与复活是历史的事实，我们祷告蒙垂听，耶稣就在我生命里面是何等真实，这都是我亲身听力到，你亲身听到的，这是不信主人怎么样都不能否认的。最后就是说，基督徒经验 以圣经为这个 明显的外在证据，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内证。当然我们需要自我检讨，不要随便夸大讲那些什么见证的经验，那听起来这个是巧合什么，我们不要讲成这样。但是呢，我们不要害怕，根据圣经，圣经真理，跟靠着圣灵，我们所做的见证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不要夸大，就事论事。主耶稣要我们就忠实的见证，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好了，那这是以上我回答这些就问题，还有些问题 那我底下有段时间可以再回来。但是我让我最后来介绍一下，就是我答应过说，如果我们要对护教学有更深入学习的话，可以看几本书作为出发点，我想很有帮助的。那么第一本我所推荐的是哈，那我写一下这个白板。那么第三千年的这个，你听我的网站的话，就是很好的一些培训材料，叫做 Richard Pratt 哈，打一下啊，就是我写一下字 ，Richard Pratt P R A T T 啊，以前是 Orlando 改革宗神学院的这个旧约教授啊，哈佛的博士，他写了一本书啊，叫做Every Soul Captive， 我觉得这本书是非常好的书哈。你要入门从这本开，从这里开始，这是就是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Every Soul Captive 这本书是台湾有这个改革宗出版社的出版的啊，中文叫做《将人所有心意夺回》Every Soul Captive。它是原来这位 Pratt 教授，他是写给他在念神学的时候写给美国的高中生，他带着团契的这个护教学材料写得非常好，简单易明，美国高中生都能读得懂啊，所以我大力推荐这本，从这本开始看啊。那么这是好书哈，叫做将人所有心意夺回，那回答书也回答这个基本大家常问的问题。首先他先讲方法论，讲前提，再讲证据怎么使用。然后最后就开始仔细讨论这些常问的问题啊。那看完这本之后呢，哈，这个你已经好的出发点了。作为一个美国高中生来说，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弟兄姐妹，我想是很合适我们看，连我们这些牧师神学生看都觉得这本书很有帮助啊。所以我大力推荐这本书，你可以使用这本书作为材料来研读和讨论啊。那么在查经班里的团体很合适用这个做，大家都能够很容易上手，而用进入这个。真理很重要。第二本呢，我就建议你看完这本之后呢，我就建议你看这个所谓 John Frame 这个有名的这个Orlando 也是以前 Westminster 后来 Orlando 的这个怎么说系统神学护教学教授。那大概念过神学都知道这个我打一下这个字哈 ，John Frame。我举的书，这些书是都有中文翻译的，所以是他写的一本书，叫做Glory Apologetics to the Glory of God， 荣耀神的护教，这是重要的这个 Apologetics to the Glory of God。这本书是好书哈，这个它的优点是清晰易明哈，而且讲解的是很有深度的啊。所以荣耀神的护教表示很多时候我们回答信仰问题答案是不荣耀神的，是讲错的，是不当的。好，这本书是第二本书，中文翻译叫做卫道学啊，我都忘了这个，就中文翻译是由华神出版社出版，台北华神出版社，卫道学哈，你可以知道这个 John Frame 所写的。那第三本呢，就介绍你看二世纪所谓最重要的护教学家，就是 Collins Ventier。 那这本书他说写的呢比较深哈，所以你刚开始看可能会有点看不懂，他讲的很简单扼要，可是很深哈。因此你看完前面两本之后你就能懂了，因为 John Frame 跟 Pratt 都是 Ventier 的学生哈。那这本书叫做 Christian，是他上课课堂讲义 Christian Apologetics。 我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真的是很好 Apologetics。 那虽然不厚呢中文翻译的哈，叫做基督教护教学哈，简明扼要把几个重点都讲出来的。那么这本书是我自己翻译，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台北改革宗出版叫做基督教护教学。唐崇文牧师为这本书写序，他也很推荐 这个泛泰尔呼叫，他的呼叫这个步道很多从泛泰尔学，所以这三本书是你入门的出发点。当然，这三本书你可以说都是所谓前提派的这样子的立场写出来，就是用前提使用证据。那关于证据派所写的这些书，大家都知道，麦道威的《铁证待判》，Lee Strobel 写的这个什么叫做《重审耶稣》啊。那 Ravi Zacharias 写了一些书，但是他身败名裂，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啊。那么犯罪犯了很多罪，他的机构都关门了。那他就是一般的福音派这种啊。那所以呢，这三本书，我想从你出发点就可以开始。你看完这三本书之后，你还想再进深多看或者讨论一些案例的话呢，欢迎你跟我联系哈。那我的电邮是。luke.py@gmail.com 啊，你可以写信给我，我欢迎你来讨论这些味道学，你有什么对我所讲的学问题，想进一步的这个来讨论，你不一定要同意我所说的，但是你需要自己根据圣经好好祷告，思想如何做讨神喜悦的护教步，这个步道者。那么，你也可以指出你帮助我，告诉我一些哪些可以改进的，我很愿意和你交流谈话，所以。感谢主，我们的这个时间很有限，我也尽我所能靠主恩典啊，分享护教学的专题。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将来我开护教学课程的话，那一学期的课程欢迎你来上课学习，可以跟我保持联系，为我祷告。感谢主，我很感谢这一次有机会在这次营会里和大家分享护教学的这些信息。好，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专题学习，这一切都是恩典，让我们靠你的恩典，将人所有心意夺回。主，是的，我们要将自己献上作为活祭，心里尊主你的为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来查验什么是你那善良、纯全、可许的旨意，来带领我们来传福音、卫道，来荣耀主的圣名，来带领人悔改归向耶稣基督。这一切都是恩典，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好，那么时间关系，很抱歉，我答应过要回答一些信仰问题的，所以请问我们主持人，有没有什么问？有问题，我们大概有10分钟、15分钟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好吗？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李牧师，相信大家都受益匪浅。这4堂专题，弟兄姐妹们很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李牧师，您这4堂课的这个 PPT 或者是讲义什么之类的，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 哦，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很愿意和大家分享。那或 谢 者 谢 就 谢 说 谢。 请这个请我们请主持人这个夏姐妹也好是吗？事情啊，请你或者他们可以直这样好了，免得麻烦你。就是需要的可以直接写电邮给我，我就把这个讲义和这个 PowerPoint PPT 跟你分享好吗？需要的话请直接跟我联系好，用这个电邮跟我联系。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那其他的，我看时间也不早了，您3点1刻还有主题的分享，所以，那要不然我们就在这边结束了，因为有时间休息一下。好的， 好，那就 那 是最后，如 三 果 点 对不起， 课是， 对不起，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现在我没有时间回答，请大家直接电邮给我，我会在电邮上，再跟你讨论，好吗？好，谢谢。 好的，谢谢。我们3点钟开始敬拜，3点1刻开始主题讲道。我们在那边再见。好了，谢谢大家。 谢谢吕牧师。